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1集。 江晨一直是家里最小的，现在一觉睡醒猛地变成长辈，由于没有中间过程，加之心理和生理年龄都小，不知道这长辈怎么当，于是想一想，他就不亲自动手了。1分钟后，方景行靠树站好，前方20米的地方，伴郎团每个人抱着两个鲜花，惊悚地排着队。江晨坐在一旁当观众，给他们指导用法。伴郎团不可置信： 你让我们用烟花突突自家兄弟？ 有问题？ 你杀人诛心呐？ 嗯哼。 还你是魔鬼吗？ 别愣着了，拿出你们刚刚给他鼓劲的石头。 这能一样吗？我们拿不出来。 他买烟花就是这么用的，你们不是来帮他忙的吗？帮吧。 他们就不该来。几人见方景行也说动手，便忍着滴血的小心脏，悲痛地开始用烟花突突他。谢成岩同样做了观众，忍着笑给好友发了一排蜡烛。 这厨艺不错，以后能买几个烟花当刺水枪玩。哎，一会儿去打本吗？ 你也来？ 来，但我只能打到10点，今天有工作。 行。 宴客后，一轮烟花突突完，江晨围观了全程，这口气终于顺了。他看着方景行走过来，起身道： 方景行 PK 一把。 备受煎熬的伴郎团刚松口气，闻言猛地望向他。方景行听懂了他的意思： 你级别比我低啊。 他昨晚为了给封印师刷装备，打了几个本，等级也升了上去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和别人差几级可能没关系，但高手之间差一级都要命。 我和他们去打本，在这儿等着。 好。 江晨便从那5个货里挑了3个，外加1个外甥带着走了。方景行看向剩下的2个兄弟，笑得和气万分： 来，咱们聊聊啊啊！ 就知道这顿打跑不了。1个多小时后，江晨回来了。岛上留守的2个人早就跑了，跟着江晨打本的3个人收到同伴的消息，觉得搅进他们的事儿里没好处，都不敢再来。而谢成岩刚好到点下线，如今的岛上只剩下他们2个人。封印师，暗冥师。2人相互对视，同时开了录像。方景行发送 PK 邀请，江晨点了同意，手指的封印符号1名对着他直奔而去。方景行侧身躲开，刚要反击，突然发现自己的法力被封了，他的心头微微一跳。 这小子什么时候动的手啊？ 江晨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紧跟着又是一个技能。20级的小技能能一次性命中3个目标，但他愣是直线开的，3点全打在方景行的身上，血量刷得下去一块。方景行熬到解封时间，立刻还了一套暴击，双方你来我往，节奏极快。方景行算着时间，知道他的封印技能快冷却好了，急忙躲开，可惜刚跨出一步又被封上了，不禁讶然。他如果知道江晨的身份，就不会这么惊讶了。当年联盟的第一封印师，在赛场上能封到人自闭，这个技能玩得10分溜。江晨没再给他机会，趁着他不能用法力，一轮爆发带走了他。 服吗？ 方景行起身： 再来。 2人开了第2场， 方景行吃了一轮亏就不会再吃，率先找机会打了他一波，靠着血量优势把人撂倒。你服吗？ 再来。 一场 PK 愣是打了一个小时。如果不是 AI 喊人，江晨恐怕还会和他接着打下去。方景行同样意犹未尽。不能晚下一会儿？ 不能。 你下午还是那个点上线啊？ 对。 那下午见。他看着对方的身影消失，摘下眼镜望向房间里的谢成岩。谢成岩洗了澡吃了饭，正在收拾行李。 哎， PK 怎么样？ 他没听见回答，看了过去，见好友一向含着一双笑意的双眼极亮，像闪着光似的，不禁一愣。 怎么？ 我要定他了。谢成岩挑眉。我现在就恨不得马上满级，再和他打一场。江晨也是差不多的想法。他吃完饭散了步，往床上一躺，感觉体内的血液仍在沸腾，便睡不着了。 给我唱首歌。 唱什么？ 江晨思考了一下，点了首林肯公园的歌， AI 搜索完唱了起来。 I become so numb, I can feel you there, become so tired, 这种可都好重。 工作人员却遭不住了，几人跑过来，见江晨闭着眼，双手交叠放在身上，看着竟有些安详。 AI 站在床头对着他嚎，声嘶力竭，坟头蹦迪也不过如此。 I becoming this, all I want to do is be more like。 别唱了，他谁叫你唱这个呀？ 他让唱的。 工作人员再次看向江晨，江队闭着眼装死，一副我睡着了的样子。工作人员无语几秒，把委委屈屈的 AI 拉了出去。江晨终究没有睡着，熬到两点再次上线，方景行早已经在等他了。哥来了。江晨经过那场 PK 看他顺眼了点。 其实我有件事情也骗了你。 竟有意外收获？ 什么事儿啊？ 你今年多大了？ 25啊。 我不是19。 他拍拍对方的肩。 以后喊叔，我玩游梦的时候你还没出生。 方景行理所当然的没有信，知道他的身份前放话罩着他，让他喊哥，被问年龄很自然的说18，后因过完生日又改为19，真的骗人，没必要还改一下。而知道他的身份后就不乐意听他喊哥了，开始让他喊叔，这显然还是看他不顺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